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贤惠的女人，可贤惠的女人面前不一定都是成功的男人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佳佳想当贤内助，从小孩穿的衣服到公司最近的项目进程，佳佳都是了解的一清二楚。可事情一多呀，这人就容易犯晕犯迷糊。小何过来想帮帮他做饭吧，佳佳把这胡萝卜递过来说了，哎，去把这胡萝卜切成肉丁儿。您听听，胡萝卜切成肉丁儿，这可是高难度的技术活啊，高科技啊这是。小何看不下去了，准备和佳佳谈谈他是怎么说服佳佳的呢。 老婆，你这个闲内助的瘾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呀？你老受那破电视的影响，今天要我别干这个，明天呢又说那个不好，你实在是操心的太多了。人家闲内助是贤惠，哎，不是闲操心。 老公，你得理解我，现在我发现打造一个完美丈夫是每个女人的梦想，你就不能成全我吗？ 行，我理解你，但是啊，现在你得先听我讲一故事。我前天啊遇见一个乞丐，真的是特别可怜，他向我要钱，可我兜里刚好没钱。 嗯，你钱呢？ 大前天晚上不是被你没收了吗？ 讲重点，然后呢？ 然后我就说给你一支烟吧，他说谢谢先生，我不抽烟，您还是给我点钱吧。 哟，可你没钱呀，那怎么办呀？ 我看他不是可怜吗，我又说，哎，我这没钱，不过有一瓶给我们家人带的那个红酒，要不给你，大冷天的喝点酒还能暖暖身子。 他要了吗？没要吧，我看你拿回酒来了。 他又说了，先生，我不会喝酒，我也实在没得给了，就拿出一张彩票给他了，告诉他呀，没准能得奖金。 老公，你真绅士，这回他要了吧？ 没有，他说，先生，我从来不玩彩票。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 我真的很想把那个乞丐给带回来，让你看看那不抽烟不喝酒不买彩票的男人到底有多完美。 很多妻子啊都想打造一个完美的老公，然后呢在老公的背后成为人人羡慕的贤内助。可是到底怎么才能当好一个贤内助呢？是像佳佳这样面面俱到，还是顺着老公的想法做个小女人？其实啊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夫妻间的默契才是最关键的。您来听听王福利、陈玉德表演的小品《恩爱夫妻》，这里头的妻子虽然不那么强势，但也算得上是贤内助了。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，哟，来，去， 瞧我这身打扮，大伙儿就知道我是个乡下人，我们爷们儿，村里都叫他老二哥，我呢，当然就是老二嫂了。我们公母俩养鱼摸虾，种菜种花，一身水一身泥，好容易成了个富裕户。咱富了可不能忘记乡亲们呢，修个桥啊，盖个托儿所呀，咱可从来就没落过后。这不，我们爷们儿又开会去了，表扬大会，因为呀，我们才主动的为村里修建了42个公共厕所。一个厕所8个坑，全村744人，人均茅坑0.45个。没问题了，这回呀，我们村准是卫生模范村了，这也是我们公母俩的光荣嘛。可什么事儿都怕个没完没了，没了没完，不是也不知从哪儿刮来的邪风，我们村啊盖的东西是越来越出奇了。先是什么3毛1条街，这会儿又要盖什么猪8戒招亲纪念馆。哎，也不知谁那么缺德，愣说猪8戒跟我们村是亲戚。这哪跟哪儿喽？ 咱们家那个存钱匣子呢？ 在炕洞里藏着呢。 哎呀，快拿出来吧。 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今儿个我又遭到表扬了。 你又主动了一回。 哎 呀，你怎么老冲大头啊？ 哎呀，不是啊，那我都看出来了，那不主动不行啊。我坐到主席台上边，那底下呀、又是敲锣打鼓，又是拍巴掌，还有人领着呼口号，向老二哥学习，向老二哥致敬。你说说，这不是催着咱们主动吗？ 哎，这回又是什么呀？ 这回呀、一共三样呢，让我任选一样，我选了一个最实在的。 什么呀？ 全村每家每户一包，一共是186包。 什么呀？ 耗子药。哎，那咱们是卫生模范村啊！这个卫生村里头呢，出来倒是跑耗子，那你说像话吗？哎，咱们花了80块的，能把这耗子都治住了，我说那也值。 值。 可那两样也没跑了，还得赞助。 哎，那两样又是什么呀？ 哎呀，花果山旅游中心、水帘洞度假村。 哟，照这样下去，咱们村能演《西游记》了是吧？ 哎，别说呀，咱可得着锦旗了呢。哎，你瞧瞧，这是上回那猪八戒纪念馆的，就这3200。 三千。 哎，还有呢，这是那旅游中心的，4500。 四千五。 这是度假村的，5600。 5600，哟妈呀，13300 啊！那这么几个破布头值这么多钱呢？ 是， 哎呦，也真难为他了。我说，你把它挂起来，挂起来吧，还是 挂 啊？ 挂起来，咱挂起来。 哎，这干嘛这是？哎， 哎，挂起来。 哎，什么什么的？这我成了赵子龙了。放开，放开，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这是怎么见底了？哎，我说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就只剩下两沓了呢？ 那可不，咱家又不是开银行的，能印钞票，这广出不进的，能不见底吗？ 哎呀， 我可告诉你呀、你要再主动几回，咱家就变回去了，变成穷光镜。 那不行，咱刚富起来，那也没偷谁，那也没想谁，凭什么还变回去，还得变个穷光镜？ 哎，谁让你逞能，谁让你摆富的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你可倒好，你成天家穿着这西装，你戴着这脖套，你连下地捡费也舍不得脱，像是家有万贯财。 那前些日报上不是说了吗，要能征会花吗？那 每回每只要有人崴套，你就伸头，你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都掏钱。你主动一回，咱家这钱匣子就抽抽饭寸，得了吗？ 哎呀，我说行了行了，你别埋怨了。哎，赶紧想想法子吧，明儿个可能还要表扬咱呢。 啊， 那我看见了，那小旗啊还有增厚一摞。 回银行去。对呀、话匣子里说了，存多少钱银行都得保密。 哎，行行， 走。 哎，不行不行， 哎，你 不行，咱这块银行不行。 哎，怎么了？ 那银行行长是咱们村长的二姐夫，咱们主动给人送经济情报吗？ 是啊，是哦。 啊， 哎，藏房梁上呢。 房梁上 啊。 哎，那行啊，来，别，这也不行，那耗子给克了呢。 那耗子不是让咱主动买的药给治死了吗？ 哎，万一有那么几个英勇不屈、就是不死的耗子，再说呀，那耗子要知道他那药是咱们买的， 他能不对咱们进行曝光？他能放过咱这钱匣子吗？ 这可怎么好用？ 这可怎么好用？ 这可怎么好用？ 怎么好用？ 哎， 啊， 咱们不是养着蝎子了吗？ 是啊， 咱们把它放到蝎子窝里去。 你糊涂。耗子跟蝎子是朋友，耗子能不把咱买药的事告诉蝎子？ 你胡说！那耗子它能说话吗？ 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。那有个科学家呀，正研究耗子语言呢。那人家研究出来了， 咱家这钱匣子早空了八回喽。 那倒也是。 怎么办？ 就是说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 就是你说说怎么办？ 哎呦，怎么办呢？ 哎呦，你说怎么办呢？ 哎呀，有了钱是找了罪，咱找了累赘喽。哎呦，可怜你们，把钱都给我烧光了吧？来阵大风啊，把钱都给我刮跑了吧？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吼了。你 强盗啊，把钱都给我抢光了吧，抢光了我就踏实了。 刚才你说了一句什么话？ 什么？ 你说让强盗把他抢光了。 嗨，我是这么一说的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好透了，你真是我的好老婆，我的乖老婆，我的算老婆，我的聪明老婆，牙上也是。你怎么想这么好的事？抢去吧！ 你疯了！ 哎，让强盗把钱抢去吧，强盗把钱抢去吧！ 你看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怎么回事？ 啊！ 哎呀，那你还没明白过来？ 啊！ 假装咱们家让强盗抢了，把钱抢没了。 谁信呢？你这么个大活人，愣让强盗给抢了？ 那你把我捆住。 捆住 啊？ 这办法能成？ 成。那腾腾腾腾进来四个强盗，我和他们展开了英勇的搏斗，哈咔咔咔，这让大佬们上去把我捆住了。这办法准行。来，给绳子。 哎， 您把我捆住啊。 哦， 我说啊，他捆结实点啊。 哎，别勒坏了你哦。 没事没事，舍不了男人保不住钱。 我系什么扣啊？ 拴贼扣。 这儿呢？ 猪蹄扣。 这腿呢？ 绊马锁。哎，行，挺结实，挺结实。 我再给你解开吧。 哎，怎么了？ 我心疼啊。 哎呀，那你要心疼，我钱可就没了。 哎， 狠狠心吧，好老婆。 哎，那我抱着钱匣子走了。 哎，回来回来。 啊， 这事儿还没完呢。 还有什么？ 你想啊，那强盗不把我打懵，他能把我捆住，那我不正位啊？ 那怎么办吧？ 抄家伙，照我的脑门子上来一下。 什么家伙？ 切菜刀。 那你不就完了吗？ 不不，那擀面杖。 那也够呛。 哎呀，我不怕打，你来吧。 你不怕？ 哎。 你哪儿不怕打呀？ 哪儿都不怕。 爷们儿，咱不打行不行啊？ 哎呀，我说不行啊，一定得打。那我不是也打过你吗？那我一巴掌把你推到泥地里头，摔了屁股墩儿， 凭这个呀，你就得打我。 那回是怨我，我不该赌气不给你做饭，饿了你一天呢。 哎呦，哎，对了，那我还骂过你一回呢，那骂的多难听啊。那我骂你是个，你瞧瞧，我自己都张不开嘴了，不是？ 那是你疼我爱我，你说我是狐狸精， 哎， 是说我长得俊。哎 呦，我的好老公啊，别说这个了，你快快快给我开瓢吧！ 老天爷哟，我们是冲犯了哪路神灵了？ 哎呀，你傻家伙吧！ 哎呦，罪过呀！我这打个自个儿的男人呢，咱不这么玩了啊！ 没跟你玩了，别哭了，把那张捡起来，再打， 真打？ 那还能讲？ 我可打了， 打！ 哎，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。怎么了？ 我忽然想到个新问题啊！我懵了，那你跑了，三天不来人，那我不得饿死啊！ 真的，咱不打了。 不行，那还得打。 你 想想办法嘛！ 你想想办法，你、 啊、 有了 啊！好 劲！ 哎 哎， 好好好好。 哎吃， 嗯，哎，嗯，味儿不错。哎，我说这回啊，打重点儿，啊，得见了血。 哎， 打完了呀，抱着钱匣子就跑啊。 哎， 开打，预备，一，二，打。 爷们儿啊，爷们儿、啊！ 别别别跑了，快跑快跑！ 好， 钱匣子，钱匣子， 钱匣子！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快乐合家欢，开心乐无边。我是韩健，家有贤内助，不愁衣食住。这电视剧都演完了半天了，可家家对于贤内助的角色扮演却是越来越着迷，对于操持家里边这个家务事儿啊，也是乐在其中。很久没让小何干家务了，小何呢也知道最近妻子啊挺累的，想送点什么礼物让他高兴一下，可这礼物却引来了佳佳的不满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听听。 亲爱的，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哇，好漂亮的花啊，这是送给我的吗？ 你要是需要送别人也行啊。 哎，去你的哈。哎，你怎么买这么大一束啊？ 嗯，99朵呢，现在啊这玫瑰花老贵了。 你也真是的，干嘛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多花啊？ 佳佳，以前你不是最喜欢我送玫瑰花给你吗？今天怎么不高兴了？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，你送我那么一大捧玫瑰花，觉得呀、啊、特感动，那叫浪漫。 那现在呢？ 现在咱俩都老夫老妻的了，买花用的也是咱家里的钱，这呀就叫浪费。 嘿嘿，老婆，你还真别说，现在的你啊真的是一副勤俭持家贤妻良母的样子，比起恋爱的时候，现在这样的你啊是更漂亮更有魅力。 照你这么说，等咱们七老八十了，那时候你得觉得我更好看吧？ 这还不简单，到时候我不配老花镜不就行了吗？ 告诉你说哈，年轻的时候再喜欢，老了以后也会有相互看着不太顺眼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你少气我就行了，用不着夸我漂亮。 哼，你说的还真是，你看那电视剧《东北一家人》里边那牛大叔两口就这样，不过那样的拌嘴啊也挺让人羡慕的，你听听。 走啊，看啥呢？你有钱包啊？ 啊，这砸我啥砸我啥，捞着刀捞着刀，这咋咋呼呼，地有钱包让别人给抢走了。你说吧，要不是这些年我有修养，我跟你说早就给你我这我 啊，说说说，早就打 早就早 啊，早就打 早就习惯了。 哎，你就照那么说去吧，我跟你说呀。你这个人呐，哎呀，是横草不拿竖草不握的手，油瓶捣乱都不扶，火烧眉毛都不扑，再拿个袋还让我拎着一半。 行了行了，别抢功了，咱家平先进肯定是你的。 哎，明白啊，明白就行啊。那个啥，今儿我给你包那个韭菜盒子吃啊。小玲，我这两天不好好吃饭。 我跟你说吧，我在你那心里是一点地方都没有了，我跟你说，全将军把小兔崽子给我占完了。 多大岁数了，跟孩子吃醋，我估计没有。 就这样，人是越老越顽，越顽越不值钱。 走啊，干啥呀？ 我听着有人喊我，你听见没？ 没有，谁喊你呀？哎呀，你都到了丢了没人找你的岁数了，走啊，拿手当驴。 忘了 啥呀？ 那是谁呀？想当初招呼我啊，小牛子，别忘了六点半看电影，红旗电影院，千万别忘带手绢。 嘿哈，牛大叔也是让老伴儿这位贤内助给惯的是横草不拿竖草不握的。佳佳听完了也感觉到了，做好贤内助并不是一味的惯着丈夫。她警告小何，以后千万别发展成牛大叔那样的啊。小何呢倒是一脸轻松地说，你放心吧，没事我天天抓把草。好了，小何他们一家的趣事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。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蕊，制作尹丽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咱们一块儿来听莫文蔚演唱的执子之手，推荐。 当时的音乐多热闹，我们多招摇，说不完的玩笑，是谁把音乐关掉，只剩下心在跳，有没有被你听到，鼓点乱敲，是不是时机刚好，夜色温柔，思念在暗处怂恿，贫穷，上课要慢慢治疗，时间是良药，一切都过期无效，宁静的夜多难熬，回忆是水草，经过了依然缠绕，缠绕，是不是不该计较谁对谁错，是爱陷落荒而逃，曾经爱你多少都不回忆与我偕老，如果当时紧紧拥抱，是不是结局就不会这么潦草，如果能重新来过，我会不会牵你的手与你偕老，是不该计较谁对谁错，是爱陷落荒而逃，曾经爱你多少都不重要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